生命依然充满渴望。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虽然我们变了模样，生命依然充满渴望。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这首歌呢叫做《往日时光》，唱歌的是一个蒙族的姑娘，这是她家乡的歌。我们刚刚从她的家乡回来，所以歌词里你会听到海拉尔、三套车、一名河畔的夏夜，手风琴在飘扬。她叫做戴金塔娜，高晓松口中的空谷幽兰。她的名字呢，在蒙语里的意思就是金色的世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很老的情歌，老到他可能比我的年纪要大上很多。歌词当中有非常多的溜溜，第一次听到溜溜这个词会觉得很有意思，也会不由自主的喜欢，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常常在想，能够写出这样一首歌的人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1996年的时候，当时甘孜报曾经悬赏万元去寻找写这首歌的作者，这首歌叫做《康定情歌》，后来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很多人都说它的作者很有可能是李一若。他在成都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个姓李的姑娘恋爱，那个姑娘是康定人，他们在跑马山上玩耍的时候唱了这首歌，只是后来家人反对，婚事没有成，最后他还是依靠这位姑娘的相助才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全世界都在放声歌唱，草原上的骏马悲愤，啼下应该都是这首歌吧，《康定情歌》。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游，段段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游，月亮弯弯，康定溜溜的城游，离家溜溜的大街，人才溜溜的好友，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哟，月亮弯弯，看上溜溜的他哟。人才溜溜的好友，而来溜溜的看上，回荡溜溜的家哟，月亮弯弯，回荡溜溜的家哟，世界溜溜的女子， 人波流流的爱呀，世间流流的男子，人意流流的秋游，月亮弯弯，人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再去回听的是那些老旧的情歌，回忆那些旧情绵绵的往日时光。这首歌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把简单的乡情和一个老男人的声线，他那种随意的风范好像谁都难以模仿。这首歌叫做不再让你孤单，出自陈升的专辑魔鬼的情诗。这是陈升第一张以情为概念的精选集，相比他那一首从街头唱到巷尾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其实这首歌更加具有陈升的特色。后来有一部电影就用了这个名字，这首歌也出现在电影当中，成为点燃男女主人公情感的一根导火线。陈升的歌其实不太属于大众流行的范畴，但是放在文艺气息附体的男主角刘烨的身上，让他拨弄一把木吉他为前来寻求庇护的舒淇浅唱低吟，你会觉得角色歌曲乃至是整个场景都实在是太对味。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想静静听你呼吸，静静拥抱你到天明。路遥远，我们一起走，要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陪着你。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路遥远，我们一起走，我要飞翔在你每一个彩色。 风霜你的我不再让你孤单，一起走到地老天荒，风光你的天真，我不再让你孤单，一起走到地老。 时间过得太快，而我们又太忙，所以有的时候一首老歌它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是如何走到了现在，把那些旧情绵绵的往日时光又重新拿起来。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他写了很多的歌，前几年已经做到副总裁的他辞去了这个做了27年的职务，然后拿着一把吉他，穿着一件衬衣，在世界各地开演唱会，一副洗尽铅华后的泰然自若，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潇洒和自由。他是李宗盛，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只需要听众，不需要到后台去换衣服，因为他的情歌就是他的衣服，而这些衣服有太多太多。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早年的李宗盛，还是小李的他，89年他自己唱的一首歌叫做《爱情少尉》。李宗盛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还刚刚出道，他一边送瓦斯一边写了这首歌，当时对于未来还有太多的不可确定，这是他陷入情网后为爱情勇往直前的宣言。爱情少尉， 我是一个爱情的少尉，前来攻占你心中的堡垒，不要以为你有多好的防备，不要以为你有完全的准备，我将从你那里尝到爱情的滋味，我将紧紧地跟随。爱情稍微不流泪，爱情稍微不会喝醉，爱情稍微不追求爱情不排队，爱情稍微不流泪，爱情稍微不会喝醉，爱情稍微不跟随，追求爱情不排队。少尉，我前来攻占你心中的堡垒，不要以为你有多好的防备，不要以为你有完全的准备，我将从你那里尝到爱情的滋味，我将紧紧地跟随。爱情稍微不流泪，爱情稍微不会喝醉，爱情稍微不肯睡，追求爱情不排队，爱情稍微不流泪，爱情稍微不会喝醉，爱情稍微不肯睡，追求爱情不排队，爱情稍微不流泪，爱情稍微不会喝醉，爱情稍微不肯睡，追求爱情不排队，

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坊间曾经传说纵贯线的成立是为了唤出自病的陈淑桦，而当年的天后如今就说住在一个除了一台黑白电视连音响都没有的房间里面，褪去歌者的光环，深居简出。陈淑桦曾经是一个活在歌里的人，她从小唱到大，开始唱的是童谣，后来情窦初开开始唱情歌，并且这样唱了30年。这样的人生说起来也是令人羡慕的，且行且歌。接下来这首情歌出自陈淑桦90年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一生守候》当中，这是小虫为他所写的一首波澜壮阔又缠绵悱恻的情歌《情关》。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不管是什么时候，情歌总是会流行。不管是跑马溜溜的山上，还是那些漂洋过海去看他的日子，其实老情歌里记录的就是我们的旧时光。但愿当时的人此刻还在你的身边。今天我们来听一首老情歌吧。这首歌里记录了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一个才子和后来的天后的爱情故事。我愿意，这是王菲的经典情歌，出自姚谦之手。很多年之后，王菲才知道这首歌里原来写的是她。姚谦当年填这首词的灵感是来源于一本八卦杂志上的照片。那个时候王菲刚刚在香港走红，姚谦并不认识她，只是听说这个歌手特地请了两天假回到北京去看她的男朋友，正好在飞机上就翻到了那本八卦杂志，拍到她在北京拿着夜壶一早出去倒。姚谦很感动这个八卦，他觉得一个女人为了爱情原来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所以他在歌词里写道：我愿意为你放弃我性命。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接下来的这位歌者，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王菲同属于一个时代，但是却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他叫做关淑怡，在89年的劲歌金曲的颁奖典礼上，他曾经拿到了最佳新人奖。最近在电视里再次看到他，依然是浓妆艳抹，但是他的神色和举止又低调的不成样子。我觉得他有点像《红楼梦》里早期的妙玉，有一些曲高和寡的味道。听听这首老情歌，难得有情人。 北京时间10点整。